期待结果，换灯换续嘲笑自己懦弱。一个人独自开车，窗外世界穿梭，昨天是谁曾和我两手紧紧相握，谁的吻还残留余热，人却不见了，心是痛的，像没存在过。越是长大越害怕寂寞，沉默战斗无话可说，变得不敢期待结果，患得患失嘲笑自己懦弱。有些放下的过去越来越变得不再想见你，可惜美丽的事情失去，我的长发怎么去努力，来来不去折磨自己，最后决心就这样放弃，一点一点擦掉漆，随它去。